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曾经做过的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在外人眼里晦气又恐怖，可是他回忆起来却是另外一种心情。他做的到底是什么工作呢？ 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一直很好奇到底谁是真正的圣徒。 真够扯的。 哟，看什么视频呢？ 河神。 哦，这不是去年很火的网剧吗？ 哎，你也看过？ 看过。嗯，挺好看的。 嗨，也就是外行觉得好看 啊。 真正捞世人的日子哪有这么神乎啊？案子倒是也能碰上，不过自己部队掉小命就不错了，躲都躲不及呢。 你好像很了解干这行的，现在还真有干这个的啊？ 当然有了。你忘了前两年新闻里不还说了吗？说是有个大学生在长江里救人，结果自己溺水身亡了。他的同学没那么多钱，最后都给打捞公司跪下了，可对方竟然还是满天要价，搞得影响特别恶劣。 哎，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 哎，所以当时不也好多人说吗，帮忙打捞尸体本来就是公益行为，死者家属已经够痛苦了，打捞人员还管他们要钱，就太没人性了。你说这是有多大的误会啊？他们是不知道啊，其实老一辈干这行的虽然也收钱，但真不会这么坑人，漫天要价绝对是极少数。你要说凭着公益心义务劳动也实在不现实，毕竟干这行太危险了，不收钱谁愿意干呢？ 你认识干这行的？ 我何止认识啊，我自己就干过。 啊？你 怎么看着不像啊？我从小就长在长江边上，水性好着呢。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要干这行呢？难道家传的呀？ 哪儿啊，我也是那个漫天要价的新闻出来之后才知道有干这一行的。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正好我室友他姑父就干这行的，当时我学的是新闻，加上家里经济有点困难，所以就想在大一的那个暑假给人家姑父当个助手，一来呢是为了赚外快，二来呢还是能积累点社会实践经验，不是吗？ 靠这个赚外快你真的不害怕呀？ 怕呀，可是我更好奇呀，我就是想体验体验这种从没接触过的工作嘛。而且我室友他姑父啊，也就是带我的师傅，干这行干了快40年了，经验多，我跟他是真跟对了。他一上来就跟我说，无论是啥情况咱都得捞，这和钱没关系， 这是做好事，是积德，也是干这行的规矩。 嗯，一听就是个实在人， 可不。前一阵他还跟我发微信呢，说之前捞上来的一个人啊，一直没人认领，他还自己花钱满大街贴了认领启事，最后终于找到家属了，他可高兴了，说总算给人家找到家了，就不是游魂了。 游魂？看来做这一行的都挺信这些的吧。 哎，在我们那边管这一行的叫灵渡，我觉得也说不上是信个什么，就更多的呢是大家对生命的、对逝去的人的一种敬畏之情。 嗯，说的有道理。哎，那你去做助手的那段时间也打捞上过？ 当然了，不过这种事情不常发生，所以赶上一次也不容易。真赶上那次，我真是吓得一晚上都没睡着啊。不过师傅却说正常，谁都这样。但是我们每天的作息还挺规律的，一大早吃完饭就拿着扁担和排钩到江边去巡视，有一些位置比较特殊，急流很大，加上石头一挡就会形成一个漩涡，从上游飘来的遗体就很容易被卷进去，所以这些地方通常是重灾区，夏天更是高发期啊。我师父叮嘱我，捞的时候一定要尽力保证遗体的完整。 真是有心呐。 还不止这些呢，遗体打捞上来以后，我们还会给他们穿上白衣，听老人说这是告慰生者，也是为了呀让逝者安息。 嗯， 师父还说现在已经比过去规范多了，过去打捞比较自由，现在啊发现遗体以后必须要到派出所去叫人，必须得有法医或者警察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打捞呢。 他们是怕涉及凶案吧，万一不小心破坏了证据就麻烦了。 没错，这些规矩都有它的道理。哦，还有一些经验也得听呢，我就是有一次太逞能，差点把自己小命搭进去。 啊？什么情况？ 哎，当时去捞的是一个落水的孩子，他掉到江里已经有半天了，因为水深竟然没有人敢下去捞，我就自告奋勇下去，师傅叮嘱我半天说憋不住气就赶紧上来别逞能，我答应了一声就扎进江里了。你别说呀，那水还真是深，我在江底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到憋不住的时候就上来换口气，就这么反复了十几次，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人。当时真的是快累死了，别说拖遗体了，我自己都快没力气游了，可我还是硬拖着遗体往回游，结果刚游到江中心就彻底滑不动了。 你不会也沉下去了吧？ 嘿，滑不动了可不就沉下去了吗？最后啊还是我师父拼了老命下水把我救回来的，他当时也已经很多年没下过水了。唉，都是因为我不听话，差点把我师父也搭进去。其实我们之前就反复做过实验，我师父憋气的极限是2分07秒，我是1分50秒，所以我师父反复跟我说过，在水下一定不能超过那个极限，哪怕遗体就在手边也不行。 有了这回啊，你总算是记住了吧。 是啊，后来条件好点了，师父买了氧气瓶，一个氧气瓶夏天可以管15分钟，可冬天啊只能管4-5分钟， 那时间也已经充裕多了呀。 道理是这么说，可是在内河打捞真的不方便用那玩意儿，因为河里有好多鱼啊树枝什么的，所以一般我们下水手上都会系一个安全绳，如果找到人了就拉一下绳子，上面的人再把我拉上去。不过也有几次悬的绳子被树枝刮掉了，多亏当时师傅在船上守着，否则我这条小命不知道又丢多少次了。 好家伙，这工作简直是在玩命啊。 所以我才说呀，那些冠冕堂皇的说什么这种活就应该义务干的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人不仅辛苦，更是拿命去拼的，凭什么不收钱啊。就说我师父吧，年轻的时候经常大冬天的也要下水，每次都会在水里泡好几个小时，脚都泡烂了。 哎呀，那这活既然这么辛苦，他就没想过转行吗？ 嘿，我师父总是这么说，他就是这个命。可能真是吧，毕竟啊他媳妇儿也是从水里捞到的。 水里捞到的 啊？我跟你说， 这事还挺浪漫的。那是在75年那年吧，那年冬天，我师父刚24岁，他在江里巡视的时候，突然看到上游有个人飘下来了，他赶紧划船过去，一看，那人竟然还活着，正在水里扑腾着呢，还是个姑娘。把那姑娘救上来之后，那姑娘告诉我师父，说她自己是逃婚的，因为喜事还没办呢，她却发现她丈夫和别的女人有染，她一气之下就连夜逃了婚，结果大黑天的脚下一滑，就掉进水里了。 所以，为了报答你师父的救命之恩，她就嫁给了你师父。 没错， 哇，这还真是影视剧的套路啊！ 要不说我师父认命呢，又靠这个娶到了老婆，他自然就认定了要一辈子干这个了。 我懂了， 我师娘比我师父小7岁，关系一直都很好。现在啊，她已经当奶奶了，师父还老跟师娘说，等小孙子长大了点，就让他跟孙子说，自己啊是爷爷给捞上来的。每次听到这句话，师娘都笑得像个小姑娘。 感情这么好，真不错，看来真是缘分天注定啊。 是啊，其实如果天底下的人都能有这么好的爱情和亲情，就能避免那些悲剧了吧。 你这话的意思是， 你是不知道，干这种工作真是能看到世态炎凉啊。有一次我们捞起了一个女孩的遗体，才16岁，送到医院一查才知道，这女孩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 啊。 哎，最可气的是她爸，我们费了半天劲儿才找到她电话，结果刚一接通，那边就在骂街，说什么又输了，然后啊就是麻将声和说笑声，我围了半天她才回了一句谁呀。我刚把事情一说，那边竟然又骂起来了，说什么让我滚蛋，说她姑娘死了算了，你们要是想要钱没门，说完就挂了。 竟然还有这种父亲。 嗨，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这天底下有的人根本就是没有心的。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遗体的？ 后来那个当爹的倒是来了，不过也是2天之后了，来的时候啊还骂骂咧咧的说要钱没门。其实我真没想要这种人的钱，一个在得知自己女儿的死讯时还能淡定搓麻将的人，他的钱我收了我都觉得脏手。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个男人的表情，他整个脸都快拧成一团了，直接把遗体扛起来就走，别提什么流泪了。从进来到出门他一直都在骂街，说什么死了好，我和你妈送你读书就是在糟的钱，就知道和野男人乱搞，搞大了肚子就一死了之，真下贱之类的。唉， 我明白这个女孩为什么要寻短见了，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真是生不如死。 唉，有的人是生不如死，有的人死了也不得安生。 什么意思啊？ 有一年我就摊上了一个事儿。 有一年？你不是只实习了一个暑假吗？ 啊，不好意思没跟你说清楚，之后只要一放假我就跟我师父帮忙，干了好几年呢。 啊，你还真喜欢上这一行了？ 是啊，虽说有时候会差点被淹死，有时候还会被死者的家属打到住院，可我就是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喜欢干这行。但是之后有一年我是真是摊上一个大事儿。 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那是个寒假，学校快开学了，师父那天呢正好有事回家了，我就住在他搭在那个江边的小木屋里。我记得第一天刚起床就有人找到我，说让我把昨天捞到的那个女人的遗体交给他，他说他是死者的哥哥。可我看那个人一点都不难过，面相也不善，我就觉得事情不太对，我就骗他，我说遗体已经送到派出所了，你要要啊你明天去那儿要吧。那个人可能看出来我是在骗他了，死活都不走，直到我威胁说我要报警他才离开。不过没想到下午又有一批人找过来让我开个价，他们要带走遗体，而且直接就往桌上扔了10000块钱现金。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 对啊，我死活不让他们往里走，他们就开始推我，我急眼了，直接就把桌子底下的大刀抽出来了。 你还有大刀？ 嘿， 其实就是我平常拿来辟邪的。我先按了座机上的110，然后就挥着大刀把他们往外赶，总算是把他们赶走了。后来警察来了，问清楚情况以后就把遗体带走了。可是我没想到啊，事情还没完， 他们又找上来了。 没错，当天晚上就又来了。他们在外面用斧头砸门，还说拿不到尸体就要了我的命啊。 你跟他们说找警察去啊。 我不能说呀，你想如果我实话实说了，他们还不气得直接砍过我呀。 那你怎么办呀？ 我赶紧打了110，然后打开一道门缝，我跟他们说我这就去取遗体，你们等一会儿。可这毕竟也拖不了太久，他们就一直在外面砸门。我当时真是吓得浑身发抖啊，主要是那个屋子他也没有后门可以逃跑。后来门终于被他们砸开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了。警察告诉我，多亏他们到的及时，不然就真要出人命了。原来他们一进门就把我打晕了，找了一圈都没找到遗体，就用棍子打我出气，直到听到警笛才都跑了。 警察没抓住他们？哎，你伤得重吗？ 哎，我没事儿，就是一点皮外伤。后来那帮人都被抓到了，一审讯才知道，那些人啊，都是一个强奸犯找来的帮凶。那个强奸犯就是想要毁尸灭迹。 真是太狠了。 哎，所以你看啊，干这个工作真是什么都能见着，什么危险都能遇着。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师傅去巡江的时候，我问过他干这个活怕没怕过，他说一开始干当然怕呀，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告诉自己永远不要做不好的事，只要咱们没做过其实也就没理由怕了。因为无论你看到什么可怕的形象，他们都不会害你的。 嗯，说的有道理。 不过呢，说到这份工作呀，其实也有副作用。 副作用是身体上的职业病吗？ 不是，我师父说呀，就是因为他干这一行见了太多的惨状和世态炎凉，所以他这大半辈子再没有哭过。大学毕业之后啊，我就再也没有去做过零部，但是我一直记得师父经常给我重复的那句话，人在做，天在看，所有人都一样。所以毕业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对得住自己良心，我赚的都是良心钱，更是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喜欢这份工作了 啊。为什么呀？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呢。 哎，你稍等啊，我送你杯鸡尾酒，咱们再接着聊。原创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嘎、蓝城酒、菠萝汁和青柠汁调成的，名字叫做摆渡人。 摆渡人？哦，所以你把柠檬皮切成了螺旋状搭在了杯子中间，是想用这个象征船是吗？ 对啊，柠檬的两端再用薄荷叶固定，象征着船头和船尾，也象征着零度这份工作的意义。 哎呀，要说意义的话呀，其实这份工作就是给江里的逝者们最后找到一个归宿吧，也给他们的亲人一个交代吧。 在我看来不止于此啊，对那些逝者来说，命运是无情的，江水也是冰冷的，但你师父教给你的是用自己的行为给他们遭遇的冷酷命运带去最后一点温暖和关怀。或许这个比方并不恰当，但是我真的认为零度这份职业真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灵魂的摆渡人。他们把逝者的遗体带回了岸边，我也相信他们也凭着对遗体的那份尊重，把逝者的灵魂送到了一个更温暖的世界了。这份工作虽然辛苦甚至危险，但是像你师父这样从事这份工作的老零度心却是暖的。